2000年的孙燕姿，那应该算是孙燕姿最光彩或者最好的年华。当年的孙燕姿以一曲《天黑黑》惊艳了所有的人，在歌坛一鸣惊人。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一个算是台湾歌坛发现的一个令人惊喜的声音，他是萧敬腾。 请不要分了以后还记得亲吻过被承诺你的永久已不属于我，默默低头那是我很多话哽在喉咙，你的笑你的快乐不是我爱太多伤太多，我能感受它比我适合，爱放了手我伪装冷漠比你先说分手，请原谅我原谅我不成熟，不爱你是借口好让你离开我，请原谅我好像自私将你占有，一个寂寞就给我承受换你过更好的生活。请不要分了以后还记得亲吻过的承诺，你的永久已不属于我，默默低头那是我很多在喉咙，你的笑你的快乐不是我爱太多想太多，我能感受它比我适合，爱放了手我伪装冷漠比你先说分手，请原谅我原谅我不成熟，不爱你是借口笑过，亲吻过你的脆弱，其实我比谁都要懦弱。原谅我，必须假装爱错，别让时间倒流，我怕说不出口。 萧敬腾的音域是相当宽广的，基本上可以驾驭到不同类型的曲风，或者说是摇滚，或者是抒情的作品，或者是爵士的味道。应该来说，他和杨宗纬都是在台湾歌坛我们所发现的非常难得的带一点复古气质的好声音。而无论是萧敬腾也好，还是现在的在香港歌坛非常当红的方大同也好，他们都有共同的偶像，那就是王菲。在他们成长的那些年代，正好是王菲最另类或者最光彩夺目最走红的时间，所以萧敬腾在他的翻唱作品当中也曾经翻唱过王菲的歌。而接下来我们就听王菲自己的歌唱好了，这个像神话一样的歌手，这首歌是《梦游》。 梦着他像难想着的人，人留下了留不低那片色，望着晚灯他想念白云，这样太闷，而那次那夜那样迷人，我的笑话共同 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打算跟你继续听到的这一位呢，他现在是创作型的苦情歌手。好像在90年代或者2000年初，苦情歌手这个路线呢是相当流行的。比如说当年的王杰，以及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游鸿明，或者说像香港的苏永康，也都算是这个类型。 靠近越刺痛自己，爱意里的敌意，一生的讽刺，得不到的最美，不开不枯萎，炽热的成灰，对不对？不能以为就 像刺猬爱上玫瑰，曾以为直来直往才不虚伪，我们是同类却不算一对，始终学不会用粗糙的方法给彼此安慰，不能以为就像刺猬爱上玫瑰，刚防卫是自我的基本配备，心里还有谁算不算一对，脆弱是种罪，所有伤悲都像是借题发挥。何尝不爱你，却伤了自己，生命是否举止痛才是真实，失去的最珍贵，口是却心非，白昼后天黑，对不对、yeah、不能就像刺猬爱上玫瑰，曾以为直来直往才不虚伪，我们是同类却不算一对，始终学不会用粗糙的方法给彼此安慰，就像刺猬爱上玫瑰，刚防卫是自我的基本配备，心里还有谁算不算一对，脆弱是种罪，所有伤悲都像是借题发挥，就像刺猬爱上玫瑰，曾以为直来直往才不虚伪，我们是同类却不算一对，始终学不会用粗糙的方法给彼此安慰，就像倔强的刺猬爱上了多心的玫瑰，当寂寞爱也无法蹦出包围，心里越有愧越说无所谓，心里越疲惫感觉越顿反应却越发尖锐， 我记得游鸿明当年走红或者被我们所认知的那首歌叫做夏沙，那绝对是一首让人觉得凄风苦雨山雨欲来的一首苦情作品。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呢，是在台湾歌坛或者是华语歌坛最好的女生之一，她就是大器晚成的苏芮。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很多人认为它是姜育恒的作品，实际上它的原唱是苏芮。再回首，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